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那么这段时间其实中招高招都裹一块了啊，确实大家也觉得到高三了初三了都非常的紧张。究竟志愿该如何去填报，究竟什么样的院校适合你？那么通过我们这几个月来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相信你对于自己的未来的一个方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我们高招的直播咨询。今天请来的是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工业技术职业学院，还有包括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以及北京科技职业学院三所院校的招生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也可以及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里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提问了。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的问题提上来了，那不要着急，我们会在节目过程之中那逐一为您进行一个解答，所以呢您注意听节目就行了。同时如果要是这段时间大家有点急事听不着怎么办，很简单，您可以去下载我们的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叫做听听 FM， 在上面也可以找到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估计大概7点半、8点左右，那我们的这个音频的回放就会登录上去。同时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公众号里面也可以听到这样的这个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各位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好了，那接下来呢，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具体内容。市教委规范民办高校招生不得使用最大、最好、第一。清华大学举办研究生毕业典礼，校长劝勉毕业生与开放的时代同行。本月起学生申请英国签证不需资金和学历证明，以下是主要内容。 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2018至2019学年，本市继续进行民办高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工作。市教委要求，民办高校招生时不得使用最大、最好、第一等描述性用语，不得使用百分之百考试通过率、入学即签订就业协议、百分之百就业率、高薪就业一步到位等承诺性用语，不得对学校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及学生就业前景、薪资、薪金水平等做虚假夸大宣传。此外，招生宣传内容不得含有虚假、模糊、夸大的信息，不得对学生和家长产生误导，不得回避混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区别。举办非学历教育的民办普通高校、独立学院，要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分别制作、发布和备案。清华大学2018届研究生毕业典礼及学位授予仪式昨天上午在校综合体育馆举行，5000余名硕士博士身着学位服参加了典礼。清华校长邱颖院士在发言中勉励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毕业的这批学子，要与开放的时代同行，永葆进取的精神和创新的激情。校友代表管晓红院士则以一位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届考上清华者的身份，禁言学子们在人生的选择上不要随大溜。目前正值涉高考招生类诈骗高发期，近五年北京市共审结涉高招诈骗案件34起，审理被告人63名，97人被骗，总案值4000余万元，其中最高案值约1000万元，平均案值近35万元，远超同类诈骗案件，而此类案件退赔及部分退赔不超过20%。在此呢，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刑二庭法官提醒家长们，近期高招骗局需警惕。本台记者姚迪报道，由中国工程院、中国铁道学会、北京毛羽生科技教育基金会、北京交通大学共同主办的北京毛羽生科技教育基金会第27届颁奖大会及第8届桥梁与隧道工程技术论坛7号举行。颁奖大会上特邀积极参与毛羽生公益桥活动的高校师生、企业家和社会爱心人士，讲述他们和小桥工程的故事。会上公布了刚刚评选出的全国13所高校毛羽生班班徽。记者从英国大使馆了解到，2018年7月6号开始，英国移民法规附录 H 中涉及的额外11个国家和行政区的学生申请第四层级学生签证时，不需要提交资金证明、学历证明或英语能力证明，其中包括中国。英国对赴英留学人数不设上限，去年向中国学生签发了约 8.8 万份学习签证，签发率 99%。 虽然申请签证时不再需要提交这些资料，但仍要满足这些要求。英国保留以随机抽样的方式要求学生提交上述材料的权利。来自中国、柬埔寨等国的学生可根据附录 H 的要求申请签证，适用于附录 H 的申请人可以在居住国申请签证，而不需要前往国籍所在国。今年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在7月14到8月25号举办。中国儿艺院长、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组委会主席尹晓东表示，此次中外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包含的剧目，不论从范围还是数量上都超过了往届，不仅题材多样，传统故事、经典童话、世界名著、原创佳作应有尽有，其表现形式也涵盖了歌舞剧、人偶剧、纸画剧、音乐剧、肢体剧等多种方式。同时，为了给孩子们更加丰富的戏剧体验，戏剧节期间还将举办图片展、儿童戏剧工作坊、儿童戏剧夏令营、中外优秀少儿图书展等多种戏剧活动，从历史、文化、艺术等多角度展现戏剧魅力，助力孩子全面成长。好，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另外还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来说，2018年高考已经结束，高招录取工作正在展开，2019年高考生正在蓄势待发。每年高校自主招生都吸引很多考生的关注，如何准备自主招生？参加自主招生的必须都是尖子生，拿过学科竞赛奖吗？那么高三阶段是不是为了好学校一定要参加自主招生？面对诸多自主招生备考的误区，在7月14号教育面对面特别邀请学业规划专家特别举办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解析与学业规划大型公益讲座，现场座位有限，请您提早拨打预约电话 400-600-5223 400-600-5223。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今天做客节目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还有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以及北京科技职业学院，三所院校的招生负责人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首先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处长贺继伟，贺处来做个节目。贺处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真的不好意思啊，在一开始的时候把咱们学校名字读错，我再重复一遍啊，叫做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说到这儿，对于学校，我觉得您有必要再给我们的广大考生们都要再做一个介绍，因为每年我们面对的都是一堆新的高三的毕业生，所以对于家长跟考生们来说，可能学校还是需要更多的介绍跟宣传，来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我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贺继伟。下面呢我简单把我们学校介绍一下。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呢，它是始建于1956年，属于国家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原先呢是中央部院校，是属于煤炭部。后来呢就是转到地方，隶属于北京市教委。是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一所呢科学门类齐全的面向全国招生的普通高等职业学校，是一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公办院校。 嗯， 学校呢在那个只有一个校区。 嗯， 在那个石景山区。 石景山。 现在学校呢有教职工呢500多人，在校生呢6000多人，6000余人。嗯 哦， 学校呢设有这个6院2部，分别呢是机电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建筑与测绘工程学院、文法与管理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还有国际教育学院、体育部和思想政治与教学部。现在共开设呢，就是专业有35个，其中呢国家级的示范性专业呢是5个，北京市的重点专业呢有7个。这个学校呢就是按照这个生源的这个情况，它是面向全国招生，其中呢今年在北京的投放计划呢是110个计划。当然既有文科也有理科，其中呢文科有8个专业，理科呢一共是有16个专业，一共是24个专业。同时呢这个学校呢还有这个按照考生的要求啊，还有那个专接本。我们专接本的对应的学校呢一共有这么4所。一个呢是北京建筑大学，还有一个呢是北方工业大学，还有一个呢是北京联合大学，以及呢台湾的应用技术大学，这么4所。 哦，这个看来是非常的丰富啊，咱们的专接本。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您刚才谈到是专接本跟专升本是一个意思吗？ 专接本和专升本啊，这是咱们通常的一个大家应该说是同一个是一个意思。但是呢对于我们那个管招生来讲通常叫专接本。因为呢他是专科没有上完以后啊要接着上本科，所以说我们通常叫专接本。 这样 所以说呢这些学生他们上完大学以后啊拿到本科学历，也就是咱们通常说是第一学历应该就是本科。 我可以认为就是他中间没断。 对 吧， 没有断，他没有就上完专科以后啊，就是高职以后啊，他没有报到证。他即使显示了呢还是要继续升学。所以说呢他就是再上2年，再接着再上2年拿到本科毕业证书。 哦，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专接本哈。 专接本， 好的好的。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咱们学校特点介绍完了吗？您刚才？ 学校特点介绍完了。 好，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专业特点好不好？ 好， 就是咱们的这些专业哪些在今年在经投放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招生，同时大概咱们招生的数量大概会有多少？还有一些，比如说哪些是咱们的王牌拳头专业，要跟咱们考生要说一下的。 好，从这个学校建校之初啊，一直到现在，应该说是目前呢有五个国家级的示范专业，你比如机电一体化，你比如通信工程，比如测量工程，比如安全工程，还有建筑工程，这么五个。那个国家级的示范专业。 嗯， 当然呢，随着这一个学校的这个，随着北京市的功能定位，结合北京市的它一个产业升级，又新延伸了一些，这个适合北京产业发展的一些专业。 嗯， 这个呢，咱们在这个招生简章当中啊，都已经列出来了。 嗯， 今年呢，我也刚才也提到了，今年一共是24个专业投放在北京的高招里面。其中呢，文科里的有8个，理工科的话呢，一共是这一个是14个，16个，其中呢有3个专业呢还是文理兼收，文理兼收，这3个专业分别是呢空中乘务、会计和工程造价，从这个专业优势来看的话，应该说学校呢有将近62年的这个办学积淀，所以说呢应该说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专业的设置非常契合了北京市的功能定位的要求，学生的就业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 您这直接就把自己就业都说出来了啊。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如果我作为家长的话，我可能会特别好奇，想要去问一下何处。比如说我们现在上了这个学，那究竟最后我这个，你也别跟我保证说一定能就业，那最后我比如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就能跟企业打交道，我是不是就能够去直接到企业实习，我要是看顺眼的企业我能直接就能去。 就是高职的教育啊，实际上从它就是就业导向的教育，所以说高职的那个每个专业在进行设置的时候都要和企业紧紧的结合在一块儿，也叫产就那我们叫通常叫呢叫产教融通，就是生产呢和教学呢它是融合在一块儿的，就是应该说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投放这些专业当中大部分都有括号，这个括号的后边实际上就是设置了一个专业的方向，也绝大多数的专业的话呢，它是都是和企业采用是订单式的。我举个例子，你像我们的机电一体化专业，我们和自来水集团，同时呢还有和京港地铁，还有呢我们还有这个和这个 北汽 啊，北汽集团等等吧。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那个企业， 工业企业啊， 对， 做 都和他进行了订单式的培养。 但是您知道，一说到订单式啊，有的家长又担心了。就是我是一个特别麻烦的家长，我有特别多的问题。比如说，原来那会儿上大学都叫有这种委培啊，有委培，然后有这个你因为什么把你招进来的，你当将来又得去哪儿去，到哪儿去？咱们现在这种订单式的，比如说你把我招进来了，那我就必须得到这个企业去吗？ 也不是这样， 嗯， 就是从订单式这个本身来讲的话，还有中间还有一个双向选择，就是说你来了进到这个专业当中来，应该说是你的准企业人，有企业参与你的规划，对你到企业进行实习，但是呢在双方的磨合过程当中，培养过程当中，有可能你在这个学习和实践过程当中，你可能感觉着不太适应这个企业，同样的企业在进行实践过程中发现你不太适合这个，你也不太适合这个企业 啊，自由恋爱， 哎对，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双方再进行磨合，如果是你愿意去 啊， 企业也愿意要你，这样的话呢双方这样的话都结合比较紧密了，如果是说在这个实践学习过程当中双方呢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话呢，你可以进行退出 啊，但不会影响我毕业吧？就是因为我不去这企业，到时候这个毕业 不会影响，不会影响， 那太好了。其实这就是现在很开放了，这个不会说我必须得去哪儿，最必须去到哪儿去，反而是这个学校通过订单式呢，相当于是给咱们的这些同学来保底儿， 对对对，有个机会。 有个机会，有个保底儿、哎，然后让大家这个将来就业的时候不用太担心啊。 至少 你要是能有更高的枝儿攀，学校鼓大掌欢迎，对吧？是不是？ 至少是有这么一个企业。 嗯， 而且呢，我们在进行合作过程中啊，也都是非常慎重的。 嗯， 都是能够顺应北京市的，你像城市运行啊， 嗯， 城市建设和城市这个服务的、嗯、这么一些企业，也是适应了北京市的产业需求的。 嗯， 这么一些企业、 嗯， 所以说，对学生来讲，应该说这个企业本身来讲的话，是符合这个专业的需求的。 嗯，那。就现在的这样的专业来说，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比如王牌专业的例子，就是他们究竟这个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咱们今年设置一些新的专业有没有一个介绍？ 哦，今年呢，你像我们在这个工科类当中啊，一个我们的机电一体化，我们和自来水集团， 嗯， 我们进行了合作，进行了订单式的培养。将来的话，如果这学生在经过三年的努力，经过培养的话呢，符合企业的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去自来水集团进行实习工作。 嗯， 应该自来水集团也北京来讲的话，也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一些一个大型企业。 嗯， 包括我们和燃气集团， 嗯， 包括我们和京港地铁， 嗯， 所以说气电一体化专业呢，应该说做我们学校来讲的话，算是。王牌专业之一 啊，拳头 专业之一。对，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能跟我们来介绍？因为有的时候在报志愿的时候，家长真的有点晕头转向。嗯、您要是给我们点几个好专业，那对于家长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你像随着这个目前啊，就是现在就互联网加时代，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有新增的一些新的专业。 嗯， 你比如说移动互联网技术，你比如说我们的空乘，空中乘务。你比如说我们的信息安全与管理类似这样的一些专业都是契合了现在国家的这个形势的发展， 嗯， 契合了北京市的产业需求，契合咱们的北京市的这个功能定位， 嗯， 所以说这些专业的话应该说比较按照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朝阳的一些专业。 嗯，其实您谈到了这个也是跟我们家长在表述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要看我们选专业是要看未来的方向，我们不能只能看眼前， 对， 比如现在看什么好，等到孩子毕业的时候也许这个风潮已经过了，那么对于孩子的未来就业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如果把住了一个城市的一个命脉，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的思路，那么它至少会延续相对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一个上升期，其实也是从对学生负责的角度来讲，然后去设置这样的一个专业出来，然后给让孩子们去学习哈。 是的呀。 嗯，咱们这边的比如说刚才您谈到这些专业，那师资咱们请的是外面的还是咱们自己的呀？ 师资全都是来自于我们学校。 嗯， 当然企业的一些工程师也会参与到他们的教学当中。 嗯， 在实习实训的环节当中企业要参与这一块。 嗯，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来说，就是除了我们本校的这样的一些老师之外，我们还会请到业界的专家，业界的一些就是一线的那这样的一些实际的能够带回第一手资料跟他们需求的这样的一些老师们过来，然后培训我们的同学。 是这样。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就是就业方向，刚才您谈到了就是北京市啊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跟工业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能都是我们投放专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就业其实大部分也是去这一方吗？还是说我们其实就业五花八门？ 嗯，目前来看的话，也不那个，对于北京市的就业来讲，也谈不上五花八门，还是以我们毕竟是以工科为主吧，就是理工、文管都有，你像文科类的，我们有一些有一些搞诉讼的呀，我们去那个法院、检察院去那个做那个书记员，对吧？我们空乘的话呢，会去那个地勤，会去当那个空乘，空姐，对吧？去搞那个安检。对吧？我们机电大类的话呢，我们会去这个刚才提到的自来水集团啊、燃气集团啊、空港地铁，对吧？当然，我们还有建筑类，还有测绘类，都是为北京的整个城市的建设和运行在进行服务，你像我们还有这个工程造价类，对吧？为北京你在进行的搞到建筑的时候，它要进行工程预算啊，对吧？ 非常细， 非常细。 嗯，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专业都非常的细啊。 每个专业都基本上都有它自己的专业方向。 嗯， 这样的话会更精准的和企业进行对接、 哎， 和产业需求对接。 其实呢，这就跟我们当时播音系啊，就是那会儿要开通道班， 其实咱们这就是开的都是通道班，我们那会儿就播音系，大家都知道播音主持，但是呢，财经有财经的通道啊，这个体育有体育的通道，它有不同的专业方向，你更了解以后，哎，你就更好去就业了。咱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帮助咱们的学生去就业啊。然后说到了更关键的一个问题了， 嗯， 就业挣多少钱，薪资如何？ 哎，按照通常来看，就是就是学毕业生啊，在实习期。他会分一个实习期啊和转正这么两个环节。随着这一个现在北京市啊他的这个生活成本啊是越来越提高了。 对。 你像衣食住行，首先说住和行这一块上他都要求这个那个生活成本啊 成本 比 较 高。所以说目前以前的时候啊在那个我们说在那个经济危机之前的时候，那时候对专科的收入来讲的话，通常人期望值还在2000左右。 嗯， 但是的话，目前来看，不是说期望值，就是说咱们的、那个、 生活成本， 哎，从成本由于成本的提高， 嗯， 就企业对给予我们毕业生的这个薪资待遇的话，也4000块钱以上。 嗯，至少在4000以上。 哎，4000块钱。 嗯， 等这个学生他那个一旦就是走向工作岗位， 嗯， 转正定级以后。哎，你如果是掌握，因为他一般都是我们那个高职类的院校啊，通常都双证书制。 嗯。 哎，他既有这个毕业证书，同时呢还有一个专业的那个技 能 证 书。 所以说呢，他适应这个企业的这个岗位啊是比较快的。这样一来，有些我们有些专业，你像机电类的，我们搞了一个飞机维修。目前呢，有的学生啊，我们有的毕业生工作上3-4年的话呢，现在能拿到30000左右。 哦，这个工资确实是太震撼了。我、 哎、对 我现在能辞职去您那儿学吗？好，这个因为上面第一时段还有10几秒钟，我们就说不完了。等到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说说，一个是包括薪资，包括像是我们整个的就学环境这样的一些问题，更加上比较关心的，还有包括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教育面对面马上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是姚迪，一会儿见。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 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时段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工业技术职业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啊，还有包括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还有北京科技职业学院三所院校的招生负责人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对于这三所学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里面提问我们就能看得到现在很多的问题在上面，我们慢慢一一来解答。接下来呢，在第一时段我们甩了个尾巴，我们继续来解决它。继续有请来自于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就业处处长贺继伟。贺处，那个其实刚才上面呢，到第一时段最后我们说到了这个薪资以后，我已经蠢蠢欲动了。对我来说确实非常的诱人，但是呢还是得咱们回过头来，上学得3年的啊，这3年的过程之中究竟能不能吃得好住得好，现在家长都心疼孩子很重要啊，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咱们住宿是几人间，然后包括那个有没有空调，然后食堂怎么样？ 好，因为这个学校啊，还确实是以前是属于部院校，应该说呢，从它的硬件设施啊，还是非常齐全的，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学校有2个室内的体育馆，两个室内体育馆， 比我们传媒大学都好， 一个网球馆，一个游泳馆，还有一个学生活动中心，学生呢，通常情况下呢，都是住宿啊，都是那个六人间，每年的收费呢是900块钱，所有的房间的话都是有空调的， 都有空调，那晚上不会断电断空调吧？ 啊，那倒不会， 哦， 不会的。 太好了，因为北京这天太热了，这段时间要是断了电断空调，这同学们应该龇牙咧嘴了啊。 从食堂的那个就餐环境来看的话，我们学校从去年，刚刚启用了新的这个学生食堂，建筑面积的话呢，可以这么说吧，能容纳我们所有的学生和教工就餐 6000多人吗？ 哎，没问题。哎，我们现在都在那个食堂进行就餐。哎，有那个根据这个民族习惯嘛，同时还要设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餐厅。 好吃吗？ 哎，去看看就可以了。尤其是让考生啊去亲自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更好。 哎，咱们有开放日吗？ 我们的开放日是放在了7月15号。当然了，在这个期间，我们的正常的工作时间的话呢，所有的考生及家长可以去我们学校进行设身处地的去了解一下，到我们的专业、私训室、住宿、食堂、体育馆都可以进行体验。 太棒了！ 同时呢，这个学校呢还非常注重这个除了文体活动，如果是同学们如果是非常关注的话呢，我们端午节啊，我们学校的龙舟队。男队呢在北京市里的90多所高校当中参加比赛啊，当然我们和清华北大同台竞技，我们获得是冠军。 这么厉害。 我们女队是获得的是亚军。所以说我们学校还是非常注重这个文体活动。 就是学生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营造，学校非常支持的。 对，有我们学校你像那个篮球队啊，这个乐队啊，合唱团啊，各类社团，都是有的。 好，太棒了。刚才您说7月15号具体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7月15号正常上班时间就可以了。 朝九晚五。 对对对。 好，那要提前预约吗？ 不需要。我们会拜我们的所有的那个实训室，包括我们的所有的硬件设施，你像图书馆，我们的食堂，我们住那个宿舍，我们的各个那个学院的他们的私训室都会开放。 太棒了，那这一天就可以整个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了。 对， 现在平台上有一些问题想让您回答一下，其实是都是咱们的一些优势专业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订单班以后就业在哪？ 凡是所谓的订单班的话呢，就是和企业得进行的订单。所以说呢，他首先这个学生呢就可以去我们订单班所去的这个订单的这个企业进行就业。刚才呢我也提到了哈，如果是说双方在这个实习学习实训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说呢感觉这就是那就双向选择，我可能不太愿意去，或者企业呢不太愿意经过这个实习实训的话，企业感觉着还是不达不到企业的要求的话呢，都可以，双方都可以选择退出， 双向互选啊。那他就其实想问新能源汽车订单班，而且他还问了一个是特斯拉的这样的订单班，这两个班是不一样的是吧？ 这两个班就是说这我们那个新能源汽车班，它是有两个企业来进行搞的订单，是这么来这么可以。 但学习的内容呢？ 学习内容的话，就是说最后这个实习实训阶段的话呢，会去不同的这个企业进行实习。 好，所以就是这是两个企业，其实最终你想就业去哪个企业，你填报哪个志愿会比较好。 就是都可以填，就是叫这一个新能源汽车括号拜这个都可以填上。 好的， 没有关系。 好，另外一个呢，他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一志愿报了咱们新能源汽车订单班，二志愿报机电一体化地铁订单班，这样报行吗？ 这是可以的。 允许，没问题。 对，但是呢，就是说从那就涉及到填报志愿了。就是今年就是按照往年的，就整个填报志愿来看的话，还是20个专业，学校加专业，一个学校后边带着一个专业。你如果是说我选择了机电一体化，那么你要填上北京工业职业学院，然后机电一体化专业，这是一个志愿。你如果还想选择新能源汽车，那么你第二个志愿还可以填上北京工业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这么一个专业。 好，所以这个已经回答您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想问一下咱们的新能源汽车订单班还有机电一体化地铁订单班的分数，就是录取分数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按照北京市那个考生院的那个录取要求啊，就是咱们高职类的录取它是3门课与数外，这3门课的总成绩 那个他的分数线是150分，也就是说超过150分呢，咱们同学都可以有资格来填报这个志愿。如果是说我的计划多，或者说报的人数少，所以说你如果超过150，你就可以被录取。所以说至于说多少分数线，可以去我们学校网站上看看他往年的录取情况，就可以查到。 今天咱们投放的24个专业有没有需要面试的？ 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面试的专业的。 好的好的，那先把这个问题先截到这儿。今天非常感谢贺处，接下来我们走进下一所学校。我们接下来要来跟我们介绍的呢，是来自于北京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我们听一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那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接下来要走进的是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了。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处长徐鸿飞，徐处来做个节目。徐处你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徐鸿飞。 其实啊，这个作为在北京一说到农业，大家觉得北京现在还有农业吗？那我们学农业能做什么呀？咱们先把学校特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我们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北京地区唯一的一所独立设置的从事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综合性院校。2001年6月，由1984年建院的北京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和1958年建校的北京市农业学校合并而成。2003年5月和2004年12月又分别并入了北京市城乡建设学校和北京市81农业机械化学校，成立了北园校区和清河校区。至此呢，我们学院现在是1院4区，主校区占地是1080亩，在房山区的长阳镇，坐落在美丽的永定河畔。我们学院一些传统的特色专业就在此校区进行，你比如说园艺、木医、食品与生物工程、水利与建筑、现代服务管理、信息技术等院系就在这个校区。我们还有一个北校区，占地是49.4亩，在海淀区，坐落在秀丽的香山脚下。此校区呢，我们以经济管理、财会金融类的教学为主，报考这类专业的考生将在此校区完成教学任务。清河校区占地69.36亩，在昌平区，前身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北京81农业机械化学校。此校区呢以智能机械为主，报考我院设施农业与装备的考生将在这个校区来完成。我们北园校区占地是35.15亩，在朝阳区，前身呢是北京城乡建设学校，这个校区呢是以高端技能技术人才贯通培养为主，同时完成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项目。同时呢，我们学院呢以全日制高等的职业教育为主，同时举办成人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境外合作办学和各类的长短期培训等。附设的机构有北京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北京市农村实用技术服务中心、北京市农业职业教育研究所和市农村经济管理中高层紧缺人才培训中心。现在我们学院担任了中国都市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和北京市都市农业职教集团的理事长单位。我们学院呢现在拥有全日制的在校生是5000人，北京市农广校拥有的在籍学生是5101人，这样呢我们在校的学生在籍的学生的规模是1000人左右。学院呢现在是校中有厂，厂中有园，园中有景，校内的实践场所占地是700多亩，建有彩色苗木繁育中心、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中心、教学动物医院、种禽繁育中心、食品安全检测中心等37个综合性校内实验基地、156个实验室、 校内生产实现的比例达到80%以上。 嗯， 另外呢，我们还跟330个校外的紧密型实训基地，产生了深度的合作，有效的实现了这种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 嗯， 学院呢下设有园艺系、畜牧兽医系、食品与生物工程系、水利与建筑工程系、现代服务管理、信息技术系、经济管理系、财会金融系和基础部9个系部，以及清河校区和北园校区。目前我们学院呢，在2018年，一共对14个省市进行招生。 嗯， 我们现在开设的普通高职专业有40个。 所以现在来看，其实学校的师资力量、包括教学能力、包括硬件条件都非常的好。但是呢，您没有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 嗯， 就是北京现在还有农业吗？我们做农业、学农业还有发展吗？ 哦，北京的农业啊，虽然说在北京的经济指标里边占的比重非常少， 嗯， 可能不足1%。 嗯， 但是北京农业的功能， 嗯， 那是无可替代的。 嗯， 你比如说，我们属于行业主管， 嗯， 归北京市农委直接领导， 嗯， 北京市农委定义的北京的农业叫都市农业， 嗯， 这里边有观光农业、体验农业， 嗯， 生态农业，还有展示推广的一些农业。所以在这个功能，特别是作为北京市民以及来北京旅游和观光的一些个游客，要体验都市农业的这种功能是无可取代。 嗯， 另外从北京地区的生态分布来说， 嗯， 虽然说它的经济的比重非常低，但是它的生态功能是无可替代的， 嗯， 是不可或缺的。 您谈到这个，其实让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咱们平时去郊区农家乐、去采摘、去我们做一些亲子活动的时候， 对， 我们其实都是在接近北京的农业， 对， 而为我们服务或者说研发或者是在维护这一片农田的人，其实就是我们将来毕业生很多可能要去到的一个就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所，包括他们可能自己就成老板，然后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对吧？ 对对对，特别是在19大以来啊， 嗯， 因为这个不提也不行。 嗯， 另外呢，我们一提到19大，我们搞农业的就特别兴奋。 嗯， 特别是习总书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嗯， 我们北京市呢也提出了就是美丽乡村建设。 嗯， 它要结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么几大块内容来开展建设和发展。这样呢，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对今后在农业类的人才培养上一定必然提供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哦，所以在这一点上，各位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一样，其实也是在跟北京整体的规划，包括北京农业整体的规划密切相关的，我们在设置专业。所以呢，我前面替您这也做了宣传，您也得替自己宣传啊，您得说说究竟咱们今年就是这个有哪些招生专业在北京投放，然后投放大概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名额。 好，我们2018年啊，学院共有23个专业参与高考招生，涉及到8个系和2个分院，其中呢开设的新专业有5个，而且我们作为农业类的院校，有一个其他院校呢可能不多见的一种情况，我们有8个涉农专业，按北京市财政的特殊政策，我们涉农专业是免收学费的。另外呢，我们学院呢，各系部和分院高度重视专业论证调研，还有专业的核心课程的一些设定，所以产生了许多仅靠社会需求、行业发展潜力空间巨大的一些新专业。你比如说会展策划与管理，还有旅游管理、空乘方向、物联网技术应用、电子商务、设施农业与装备等。特别是今年我院开设了运动休闲马术的训练与管理，也就是说畜牧兽医、运动马驯养与疾病诊断方向和旅游管理，还有一个休闲马术管理方向，这个社会需求度是特别的旺盛。 嗯， 刚才我们公职的处长， 嗯， 然后提到了他们的收入达到3万以上。 嗯， 实际上我们在马术这块 比较成熟的这些个成员，他们的月薪应该能达到2万左右。 这就开始同台 PK 了，我觉得特别好啊，我就喜欢看着你们在这同台 PK。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包括考生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您刚才也谈到了这样的一个薪资的情况，当然专业上面咱们谈到了，刚谈了一个码数，有没有其他的专业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具体介绍一下？比如我们比较强势的一些专业，包括他在继续往上读的可能性比较高。 那就是我们今年刚才提到了23个对外招生的专业，其中呢我刚才提到了8个是涉农专业，涉农专业呢也是我们农业类院校的比较有特色的，而且比较传统的，深受考生和家长欢迎的一些专业。8个涉农专业呢分别有园林技术、园艺技术、动物医学、宠物医学方向，还有动物医学、实验动物技术、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设施农业与装备、都市农业装备方向、畜牧兽医、运动马术与疾病诊治方向。这8个专业为涉农专业。刚才我说到了，北京市有一个特殊的政策，涉农专业实行免收学费，也就是说呢，您不用交钱就可以到我们学院学习以上8个专业。另外呢，加入我们学院的学生，只要你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表现优异，我们和其他的同类的院校都差不多，也都设置了种类繁多的奖助学金。你比如说有国家奖学金，我们是按照每生每学年8000元进行奖励。有国家励志奖学金、院长奖学金、助学金，等等吧，一系列的东西。同时呢，特别在这儿想提到的呢，就是考生在我们学院学习期间，表现优秀的学生还将有机会进行国外游学。学院呢会资助每一位参加的学生一定的费用。 还有游学，那游学去哪儿游学啊？ 我们合作的一些个境外的一些学校啊，这几年在国际交流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分别与俄罗斯沃伦涅日国立农业大学、德国的宁堡农学院、英国的、荷兰、韩国等等16所职业院校，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际间的交流关系。开展的教师科研项目交流、专业交流、学生的海外实习、学生互相交流等项目。 那这样的一个游学，它是短期的游学还是中长期的那种学历制的这种学习？ 以短期为主。你比如我们去荷兰，每年可能要去2批，一批大概其应该是1个月左右。 这已经不短了，1个月啊，时间已经挺长的了。但这个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为什么？就是你很多人都觉得啊，我应该出国，我将来就想出国。学校呢，如果因为你品学兼优，然后你有意愿出国去游学的话，那通过这一次方式你可以出去感受一下。 对，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出国留学。 对， 这个如果有人出钱让你感受一下，那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挺好的啊。刚才您谈到了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的一个薪资，那么咱们有没有那种比如说跟这个公职一样的订单班？ 我们职业院校都有这个特点，就是各个院校呢都是结合自己的一些个专业，都搞了一些个和企业深度的融合。像刚才公职的贺叔提到的，像我们农业职业学院，你比如说跟我们跟首农集团呀，包括它下边的一系列的一些个，包括国内的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农业类的，这个企业，我们都有深度的合作。这里边呢，无论是项目合作，还是教学合作，还是科研合作，都是广泛的。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究竟这个学校比如说住宿啊，然后包括像是硬件条件啊，究竟怎么样？ 我们学院特别重视学生的这个素质教育。学院呢也投入了一定量的资金，也建设了很多的学生活动室，你包括这个合唱团呀，这个舞蹈室啊，书法社呀，这个等等。另外呢，学院成立了社团组织，大概其应该有58个。所以呢，而且也已经形成了 年年有活动，月月有重点这么一个格局，已经形成了我们一个品牌。特别是我们每年都举办了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文化、体育、科技、艺术节，这个呢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几年，已经成为我们农职院学生素质提升的一个品牌。另外呢，在这个社会服务这方面呢，我们呢也开展了一些个三农服务的一些新机制，结合我们各系部各专业的优势，然后建立这种专业服务化工作室，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学生只要有兴趣就可以参与这种专业化的服务工作室，来深入到北京市的各乡镇、各个村，甚至于进行深度的这种挂职服务。对于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丰富我们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还有我们学生的实践练兵，都有极大的好处。 其实您谈到这个，也是让我们的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之中能够真正认识到大家现在实际生活之中需求是什么， 对 吧？就是我觉得从需求端出发， 对， 然后我们来去找到我们学习的目标跟方向， 对，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好，那刚才那个您也没谈到具体咱们每年这个住宿费多少，然后食堂这个好多家长很关心这个。 我们那个学院的住宿条件，因为是四个区，建校呢今年是整60年，所以呢它的住宿条件和标准呢是北京市发改委批复的，我们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呢是每年是750，另外一个标准呢是每年是1200，我们在学院分配的时候啊，还实现不了由学生自主来选择入住公寓，所以我们只能是按照系部为单位，一个系部相对集中在住在一个宿舍楼里边。这样呢，我们女生楼的条件是比较好，基本上是4到6个人一个房间，每个房间有独立的卫生间，有空调。我们男生呢，基本上都是6个人一个房间 啊，都是。 但是男生的房间，每个房间也都有空调，但是他每个房间里边就没有独立的卫生间了。 其实就要跟家长说，男生宿舍里没有卫生间是件特别好的事儿。 对， 这因为不收拾啊，我跟你说，那天呢， 但是 去一回那凶过去。 但是男生的卫生间呢，不是男生的这宿舍呢，他的收费是750。由于他的条件没有女生好，所以他的收入会低一点。 不，这样其实特别好， 是吧？ 真的，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上大学都住过那种带卫生间的宿舍，也住过那种大家公用卫生间的宿舍，最后觉得还是住公用卫生间的宿舍会比较好，有阿姨能帮忙收拾一下，那简直是太幸福的事，自己收拾，你可，怎么着都没人收拾这个。 我们学院的食堂啊。有学生食堂和教工食堂。学生食堂呢是一个3层的一个楼，能把我们在校生所有的用餐都 解决 包含之内。1层和2层我们主要就是以那种多样式的点餐为主。3层呢属于小炒。学生有各方面口味的可以到3层去解决。另外呢我们还有少数民族的餐厅，也是单独的开放的， 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对，而且作为农业类的院校呢，我们的食堂呢是完全按照北京市农委和教委的相关规定，然后呢我们学院每年从财政上在学生食堂里边补贴的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学院的学生食堂学生是非常喜欢的。 又便宜又好吃呗， 对 吧？是不是还能自己种自己吃啊？ 但是实现不了那么大的量 啊，没有那么大片地。要是咱北京市政府再批片大一点的地，那咱们也能实现啊。 对， 好，最后20秒的时间，我们到第30段继续来聊其他开放日的一些事情。我们再来播一条消息。那么在7月14号，教育面对面会邀请学业规划专家举行自主招生政策的解析，请您拨打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去详细的咨询啊相关的一些问题。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庄神本我们跟其他的职业院校一样，也是每年以专业为单位，选取优秀的15%来进行专升本。我们每年专升本的比例大概其应该是100多人， 100多人， 小200人。 那么去的学校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 去的学校有北京农学院、联合大学、建筑大学等等。 其实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是因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在问啊，他问说专升本那跟第二学历有什么区别呀？ 作为职业院校，专升本升上以后，因为他也是通过考试，考完试以后真正的上学是考到了哪个本科院校，他要到本科院校完成他相关的学制，这样的颁发的就是那个本科院校的毕业证书，按第一学历进行颁发。 那像那种比如说专升本以后，他会给我盖一什么成校的章啊，还是怎么样？ 不会，你考到了北京农学院，那就是说在北京农学院上2到3年，相应的专业，然后学完以后就颁发北京农学院的本科的毕业证书。 就完全跟其他的他们本身自己的本科学生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太好了，哎呀，这个太实惠了，就尤其是对于很多可能考生这一次考试高考失利了，还想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学业的一个目标，继续向上学习的话，其实给了他们一次再选择的机会。 对， 只要你这3年在我们农业职业学院认真学习，那你还是有机会， 有机会的， 有机会拿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本科的学 历， 非常好。也是，我觉得啊，这也就是咱们教委包括这个领导部门，就是想方设法给咱们同学们创造机会啊。 对， 好。 它所不同的呢，就是那个学制 啊。 一般的普通本科的话呢，就是学制是4年。因为专接本的话呢，它学制是2年。 哦。 因为它要承认我们在专科期间啊，高职期间的 学分， 学分。 嗯。 所以它学制是2年。 嗯。 它和从证书的表送来讲的话呢。唯一表述说不一样的就是学制它是4年，我们的学制是2年，前面要加一个专接本， 要写这么一个， 对， 哎，那也挺好了，真的，这是给了一次，相当于要我说啊，我说我那年其实高考也失利了，就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对， 这个确实是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好，那个我们对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介绍就先到这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北京市教委特别重视，在这儿还真有一个新政策。北京市教委呢，对于这个北京农村的一些考生，将来呢，各位考生可以到我们这个官方网站去查询，它会有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在这儿体现。我们今年呢，在北京投放的计划是265个人，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提一个小小的一个希望，就是只要你想今后的生活五彩缤纷，生态有机，健康长寿，充满收获，创意无限，那就来报考我们的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好，非常感谢徐处。那接下来呢，听一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我们走进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学院，请来的是北京科技职业院的招办主任王进辉。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年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咱们因为刚才我们在介绍学校的时候都在说，每年啊面对都是新高三的学生跟家长， 对， 就是高三毕业生的学生家长，所以还是要对我们的学校进行一个介绍，好不好？ 好了。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呢是成立于1997年，到今年呢是建校21年。因为随着这个北京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学校呢现在也是在逐步的把我们的这个办学的一个主要方向也在进行调整。随着咱们新首都的一个四大功能的一个新的定位，那么我们学校呢也是现在在逐步的进行这种以行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 算是一个转向吧。啊，目前呢我们学校是分为主要分为四大板块，第一呢是科技板块，第二呢就是人文板块，第三是艺术板块，第四呢就是国际板块，紧贴着北京市的这个城市功能来设置我们的专业。所以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办学目标呢可以总结为16字方针，叫做北京需要产教融合质量特色精专发展。 刚才您谈到这个呢，其实也是对于学校整体的办学特色做了一个精炼。 对， 那么到具体的来，我首先咱们还是从招生计划跟专业上来进行一个介绍吧。但今年在北京投放多少个专业？ 今年在北京一共投放的是在普通高考和单考单招这块一共是投放了是496个计划， 496个， 一共是21个专业。 专业是都是文理兼收的吗？ 对，都是文理兼收。 那么这样的一个专业里边，21个专业很多啊。能不能择其中几个，就是咱们的拳头专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考生朋友介绍一下？ 好的。其实刚才我介绍的我们这个四大板块，每个板块呢都是有自己的主打专业的。像我们的这个科技板块呢，以这个软件技术这个为主要的一个拳头专业。像我们的软件技术呢，有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应用，还有物联网的应用技术，以及这个中软国际的订单班，这是上市公司啊，这是订单培养的。像这个人文类的呢，我们有这个学前教育，有这个旅游管理、乘务管理，还有酒店管理、零学费，像这种订单班的也是有的。像这个艺术类的呢，我们是有艺术设计，还有这个环境艺术设计这些专业。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国际板块，我们也是有这个跟马来西亚的城市大学进行合作，有这个留学的项目，也有这个游学的项目。留学的话就是等于是一个学历的一个提升，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样的机会是所有的同学都能够接受吗？ 也不是，也是要择优的。像今年今年这个城市理工这面呢，是给我们学校是20个全额奖学金的名额。当然这个刨除这个奖学金之外呢，还是学生需要自己来承担一定的费用。但是费用比这个西方国家要便宜的多。 直接去。 对，直接去。 自己去那要便宜多了啊。 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机会是咱们是校内进行一个选拔吗？还是在各专业进行一个选拔？ 有选拔的。选拔标准主要还是英语。 还是英语。 还是英语为主要的。 就是要过雅思跟托福这个专业的英语的分数。 对，是的。 好的。刚才我们谈到了整个这个学校的一些王牌的一些专业，包括我们的一些留学游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还有一些想问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的3年之中，有没有比如说具体到企业去实习，包括实训的这样的一些机会，而且这样的频率高不高？ 非常高。比如说像我们的订单班，刚才跟那个公职跟农职的这两位领导，谈到订单班的时候，我们的订单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细节上的不一样。第一呢，我们有一部分的订单班是实行的入学就签订就业协议。比如说像我们的酒店管理零学费订单班，入学 零学费， 对，零学费，这是企业来承担费用的。零学费的订单班是你入学就要跟企业签订就业协议。毕业之后要到企业是服务一年。服务一年之后你的协议可以解除。可以解除，然后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企业，也可以选择在 跳槽， 对，跳槽也可以。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像我们的这个旅游管理、乘务管理这个专业，也是入学签订就业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就没有强制性的，因为这个怎么来说呢？从这个学费上来看吧，如果是企业给你承担学费，那肯定就要 你承担相应的义务。 对，是这样的。如果说学费是由你自己来完成的话，那么咱们这个在毕业之后，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你可以选择学校给你安排的这个岗位，也可以选择自谋。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让大家放心啊，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在北京的我们的正规的这样的一些高职院校，其实都是紧密跟企业挂在一起的。 对，是这样的，因为职业院校嘛，它是 培养出来的学生呢，主要还是给行业给企业来用的，所以说要紧贴这个行业跟企业他们的一个实际的需求来培养。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知道咱们的师资的配比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我们学校目前呢是专兼职教师是一共是177人，其中像这个副高以上的大概占40%左右吧，还有像一些这个双师型啊，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老师也要派驻企业进行学习，因为这个双师型的老师他才能第一时间掌握咱们这个企业跟行业他所需要的这种专业的知识啊。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对对，从这个师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尤其是我们学校是比较注重这种双师型的老师的这个聘用和培养，包括像我们学校还有一些这个外教，也 都教什么呀？ 主要是英语这一块，对，主要是语言这一块， 其实就是师资配比上还是比较丰富的，要想尽办法能够给孩子们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 但另外一个就是，有些家长也会担心，会不会到高职院校就是对孩子彻底放羊了、大撒把了？老师对于孩子学习生活不太管理，那咱们的管理严格吗？ 是这样，第一呢，我们学校这个出入校门是一个实行的是一个门禁制度这个是对外来人员的一个严格的控制。第二呢，就是我们学校在宿舍管理上实行的也是门禁制度，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门禁卡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授权你非比如说你非这栋楼的这个住宿的学生你是进不了这栋楼的，你需要刷卡才能进的。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今年的暑假，我们学校还在就是准备要实现这种无接触识别，也就是面部识别的这种这个也算是一个安检系统吧。 高科技啊。 对，这个必须来紧跟咱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发展。 对，其实咱们正好名字叫做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对对，是的， 就要把这些东西用在前面啊。 对，而且就是刚才您说您提到这个管理上这块刚才说的这些管理呢，这只是一些技术上的。另外一个从这个人员的管理上面呢，我们学校现在也是在逐步实行军事化的一个管理这么一个模式。对，因为可以说咱们这个职业院校的学生他可能这个在学习方面或者说是在这个自律方面可能相对说要弱一些，所以说在这个外部因素的一个干涉方面，我们学校还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准备吧。 其实在这一点上也是让我们能够放心啊，其实家长不用说上了学了这高考没考好，然后呢万一要是再上了学再自暴自弃，老师再不管再放了羊还在学坏怎么办，并不会啊。 对 管理是非常的严格的。其实有的时候也在想，孩子都过18岁了，真不该管这么严格。 对，都是成年人。 对，都是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对， 但是呢作为老师来讲还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帮助他们。 对对对，是这样。 咱们学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咱们现在是在跟海淀交界的一个地方，就是昌平区沙河。就是跟海淀隔一条这个玉带河。 就在那样的一个位置。 对， 也不是很远。 在我看看中左边东边是 G7, 东边是 G6, 西边是 G7, 在两条高速之间。 面积挺大的。 面积现在是有两个校区，总共是2850亩的校园。目前我们在这个学历教育这一块呢，主要是在沙河校区，是500亩。 在沙河校区。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这个家长可能比较关心的就业方向跟就业薪资了。像咱们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就业的方向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刚才您在介绍专业的时候啊，我还是仔细听了一下。我特别好奇的是，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说码农特别能挣钱，咱们会不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互联网的专业，包括这种软件类的专业，然后去向北京进行招生？那么究竟他们的最后的方向是什么样子？薪资什么样子？ 可以，是这样。刚才呢，我提到了一个我们这个云计算这块有一个中软国际的订单班，像我们的电子商务呢是跟京东 合作的。 嗯， 京东的京东电商，我们现在也是有这个订单班。 嗯， 所以说学生毕业，因为这个京东这个订单班是今年新开设的一个。 嗯 啊，这个 最终情况还不太 最终情况还不太，就是现在还不明确。 嗯， 但是从咱们现在的这个电商的这个。从电商的从业人员的一个收入情况来看吧，基本上是在7000块钱左右啊，基本上是7000块钱左右。像我们现在学生毕业以后的这个一个平均工资大概是在4000-5000块钱吧。 嗯 啊，首先像从我们学校自己留校的学生这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学校的工资都在将近5000块钱。 嗯 啊。这是我们学校自己的留校生， 嗯 啊，所以说出去的话，工资肯定是要比这个高， 嗯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订单培养这一块， 嗯 啊，是让学生第一在就业的这条路上要少走很多的弯路， 嗯 啊，因为你学的知识都是你将来要用的东西，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可以说我们学校所强调的一个就是学生的就业率是怎么样，就是好坏我们不是特别关注，我们更关注的是学生能不能学有所成，能不能学以致用，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对口就业，我们更看重的是这个。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是希望同学们啊，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出发。 对 啊， 对， 你对这个确实感兴趣，然后及时的，如果要是真的上了以后发现不感兴趣，及时的转专业。 对、 啊、 确实是这样。 嗯 啊，因为像咨询的时候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嗯、 像有的学生啊家长就说你给我推荐一下你们学校什么专业好。 嗯， 其实我推荐的不一定是咱们 孩子喜欢的。 对，孩子喜欢的。 嗯、 啊、还是要根据兴趣来选。 嗯，但有的家长可能会更直接，你们这什么专业毕业挣钱多呀？ 对，非常多现在、 嗯、啊，是不是？这因为大家也很实际。 对， 那我能问这个问题吗？ 可以，没问题、 那什么专业挣钱多呀？ 什么专业？那现在肯定是艺术类跟这个计算机类的。 啊、艺术类那包含哪些专业？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环境艺术，还有数字广告、 嗯、 这两个专业。啊、像环艺的话，基本上你要设计。就比如说咱们自己家里装修房子， 嗯 啊，你设计给你出一套这个叫那叫什么来着， 嗯，对，设计图 啊，对对，设计图啊、 嗯、 给你出一套设计图的话大概是10000块钱，对吧？那像这个设计师他的工资都是从这里面就出来了、 嗯、 啊另外一个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软件这一块的、 嗯、 尤其像我们今年这个有大数据应用，因为这个大数据应用在咱们这个重点高校里面也、 嗯、 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专业、 嗯、 开设了2到3年嘛、 嗯、 啊，所以像这一块的话工资大概也都在8000到10000左右吧。 嗯嗯，就这样的一个工资水平。 对对对，而且像我们学校有这种订单班， 嗯， 他的保底的工资就是8000块钱。 哦、啊、就都已经给保底了。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我们学校是有部分专业是入学就签订就业协议的。 嗯， 协议里面他有的专业他可能就是给你明确这个薪资的待遇。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让家长们啊，就是您实际没有问题，对，你可以多看看啊，但是呢还要看孩子喜欢什么，并不一定说这个挣得多就适合他，有的专业你学完了以后很累， 没错没错，对， 你希望孩子稍微不那么累，比如您家里有10套房啊，吃房租就够了， 对，是这样， 就不需要那么辛苦了，是不是？ 没错其实、 开玩笑啊， 对，其实这个工资水平跟你的这个付出的劳动和付出的劳动量肯定是成正比的、 嗯、是这样的，不要老总想着不劳而获， 对、没错， 付出最少获得最多，这就是现在这个社会这件事情很少啊，很非常少， 对， 嗯，所以也希望各位呢摆正咱们的价值观啊，认识。接下来还要说一下就咱们的硬件条件怎么样，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比如说住宿条件，然后食堂条件。 嗯，好的，我们的这个住宿呢是分为4人间6人间、 嗯、 8人间，所有的宿舍呢、 嗯、 都是独立卫生间， 嗯， 所有的宿舍都是有空调， 嗯， 部分宿舍呢是有这个热水器， 嗯， 目前呢学校这是宽带全部接入，在学校校园内这个无线 全覆盖， 对，无线全覆盖， 嗯， 这是我们的这个住这一块， 嗯， 然后这个吃这一块呢，学校现在有四个大的学生食堂， 嗯， 这食堂是每年暑假这个翻新一个，今年是轮到我们的一食堂， 嗯， 今天是正式 翻新的开始， 翻新以后，今天是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哦， 这一块吃呢，反正我觉得。在北京的高校里面，这食堂我吃过不少，我觉得我们学校的食堂味道还比较不错。 嗯， 我本人呢是尤其喜欢我们学校的这种免费汤，特别好喝啊。这种 还有免费汤，真不错。 对， 真好，真好。 嗯， 刚才咱们谈到了吃，然后谈到了住，其实这是很多家长也非常关心的。另外一个就是好多同学还有一个疑问，因为我跟很多这个高中生都聊过，他们说，那进了学校以后，我能点外卖到学校？到宿舍吃吗？ 嗯，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不建议是吧？ 对，但是不建议，因为咱们学生其实，包括咱们食堂有，因为我刚才说的有四个食堂，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餐厅， 嗯， 大概有十几个吧，都是提供这种送餐服务的，但是我本人确实是不太建议学生这么做， 嗯， 因为这个 别太懒了。 对，太懒了，天天跟宿舍里面就是 宅着， 打游戏 啊， 这个然后把餐都点到宿舍里面来吃，这确实不太好。 对， 啊， 荒废青春，荒废光阴， 是这样。 好，那接下来咱们说一下这个咱们校园开放日好不好？ 是这样，我们学校呢跟这个开放日就是进入暑期，每天都是开放日 哦。 啊，我们所有的 几号进入暑期啊？ 我们已经上周已经放暑假了。 上周放暑假了。 对，上周放的暑假啊。 哦，就从明天开始吧，周一到周五。 对对对。 周一到周日。 对，我们的这个招办呢，招生办是，基本上是每天八点，就是晚上八点之前，每天都有人在。 早八到晚八。 对。 啊，然后呢，周一到周日还是周一到周五？ 周一到周日。 周一到周日。 对。 哦。 啊，我们的招生办基本上是进入暑期就不休。 您这是 7-Eleven 啊。 差不多，差不多。 嗯，好。有没有那个招生咨询电话？ 在我们的这个招生，就是咱们那个北京考试报上面，第25版， 嗯， 有我们的电话，包括我的本人的电话也都在上面。 嗯，好的，那到时候可以去相应的地方去查询。 对。 好，那因为刚才两所院校没有说这个招生电话，我们再来回头来请一下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贺处，咱们的招生电话是多少？ 好，我们的那个招生热线电话有三部， 嗯， 5151-1538、5151-1539、5151-1225，这三部电话。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请那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徐处，徐处，咱们的招生电话。 我们的电话是。010-8492-8742， 嗯， 8492-8942， 嗯， 8035-8899-727。 嗯，好的，没听清楚也没关系啊，您可以去登录我们的听听 FM 这个软件，然后找教育面对面回听就行了，嗯，直接拉到这个节目的最后，就能听到这个具体电话了，然后一个一个听，暂停就能记住了。好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三所院校的招生负责人做客节目。那今天呢，希望我们的考生们踊跃报考我们三所院校，也希望大家招到那个心仪的学生。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地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